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2集。 哎，别管那么多了，今晚实施 B 计划。 什么 B 计划？ 色诱。 不要了，我不想玩了。 昨天晚上的惊悚经历浮上心头。 不想玩了？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吗？ 小修表情严肃起来。 可是我真的觉得好难啊。 该叫苦的应该是梨子吧。哎呀，喝醉了包一宿啥都没发生。哎呀，我理解他，你的确是让人没胃口，不过为了拿回龙魄，他就不能讲究一下吗？ 小修愤愤道。 喂，你说什么呢？ 某人又被踩到痛脚了，小修自顾自地说。 所以呢，我希望你能把自个儿打扮得让人有胃口一些。 打扮？就用这半套沦丧的衣服？ 没错，总之呢，这件事情拖不得了，你必须尽快搞定，因为离一年一度的龙族海洋杯赛没几天了，梨子肯定要参赛。作为林渊海的龙太子，他未必一定要夺冠，却也不能输得太惨。而他如果不能得回龙魄，就没有真龙的神力，不但会在比赛中露馅，还会有危险。 你说什么赛？ 陆地上有世界杯，海底下有海洋杯。龙族海洋杯十年一度，已沿袭了数百年，宗旨在于提高龙族身体素质，促进海际交流，大主题是和平发展。届时各海域的龙族都会选派种子选手上场比赛，多是海域王族的龙子龙女们，实际上又是一场比试实力的暗战交锋。这比赛项目却不是足球、篮球或者其他什么球的，而是更有趣的内容。每一届的比赛场地在各海域轮流选择，比赛方式都不相同，由各海域龙族共同商定。以前各界比赛项目曾有过漩涡洞最底层抓获邪恶精灵王之比赛，海底峡谷取回剧毒狂蟒鹅精之比赛，幽灵岛迷雾城封堵魔域裂口之比赛。这些比赛实际上是一举两得，一则考窍了龙族的实力，二则趁海底世界最强大的力量集结之时，顺便除去那些让海底统治者们感到头疼的祸害。但这些比赛听起来热闹，实则却很变态，因为就连比赛的策划者都不知道比赛场地中究竟潜伏着多大的风险。一旦进入危机重重的比赛场地，参与者就随时面临生命危险，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活到比赛结束。听小修介绍完了龙族海洋杯的大致情况，橙子脸都白了。 啊，那就让林不要参加好了呀。 不可能，本届赛事正轮到林渊海举办，作为主场国的太子他一定要参加。 那今年要比什么？ 不知道啊，只知道会在林渊海域内选址，但为防作弊，具体选在哪只有龙王们知道，直到比赛的前几天才公布。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比赛的内容只会一届比一届更变态，梨子恢复神力还有可能生还，否则的话这一去恐怕尸都没得收了。 橙子紧紧抿着嘴，指关节捏到发白，两只大眼睛因为惊慌而睁大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小修看他呆怔，有些担心地捏了捏他的脸。 喂，你怎的了？ 他猛然惊醒。 不行，我要带着梨子跑，绝不能让他参加。 转身就跑，脖领子却被揪住了。 太子怕死逃跑，林渊海的面子还要不要了？ 哎呀，我管你什么海的面子，我才不要我家梨子冒生命危险去参加那个烂到家的比赛。 你以为梨子会跟你跑啊？ 他 他不都跑过一次了吗？他不是本来就不喜欢做那个破太子吗？ 努力的挣扎挣扎，企图摆脱小修的掌控。 不一样的，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逃跑。龙族的声誉比性命重要的多。 放我下来！ 呼腾的身形停滞住了。 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将龙魄还给他。 小修顿了一顿。 离的实力其实很强大的，他的神力本应该在龙族中都是巅峰的人物。只要他得到恢复，你放心，不但不会有性命危险，说不定还能拿个奖杯回来。 真的？ 真的，全看你的了。 小修语重心长的拍拍橙子的肩膀，黑眸闪着威胁的小光芒，咬牙切齿。 你今晚最好给我表现好点。 小修。 干哈？ 你好像青楼里的老鸨呀。 哎，又是一个沦丧的夜。离在水晶宫里处理完公务，回到府上时已经是深夜了。水妖仆从迎上来伺候他更衣洗漱。 他人呢？ 没有看到橙子的人影，他淡淡问了一句。水妖仆从虽然头脑简单，对于主人的话语却理解得很透彻，咕咕唧唧地告诉他橙子在他的卧室里面休息。离的嘴角微微抿了一下。洗漱完毕，穿着柔软宽松的睡袍，带着一身淡淡的清爽香气走进卧室。卧房里光线柔和，光源来自镶嵌在墙壁上的几颗硕大的夜明珠。淡淡银白的光晕下，可以看到大床上白色床单底下蜷着一个虾米状物，一动不动，大概是睡着了。黎帕弄醒他，轻手轻脚上了床。他身体的压力让床微微的下陷，引发了大虾米的一阵颤抖。嗯？黎觉得有些不对头，橙子睡着觉抖什么抖啊？侧脸过去想查看一下，却发现某物体从头到脚整个都裹在被单底下，抖得整张床几乎都跟着抖了起来。黎蹙起了眉头，生病了吗？伸手去接那个被单，却没有掀动，某人的爪子死死从里面揪着呢。 橙子， 黎担忧地唤道。 不舒服啊？ 手抚上颤抖的某物。 不，舒服得很，舒服得很呢。你不要管我了，你睡吧，睡吧。 没错，箭在弦上，橙子又怯场了。李手心的温度隔着被单传到他身上，让橙子心慌意乱，打着有节奏的退堂鼓，企图得过且过，躲过眼前的一劫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